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其實高松市咧，最主要是一個即係高松港口啦。咁而呢個高松城咧，就是以前嗰個藩主啊，就係住喺呢度。咁而家好多時呢啲嘅日本嘅城堡咧，都已經係復修，因為佢好多係木建築嚟噶嘛。咁喺戰爭啊，或者係火燭啊等等咧，就已經係即係倒冧咗。真正留低嘅原本嘅建築就唔多嘅，其實。嗱，呢個大家見到好靚嘅庭園咧，就係屬於當時嘅藩主啊嘅私人嘅庭園咧。係出名嘅咧，就係將嗰啲日式嘅盆景裏邊嘅松樹咧，嗱你種到咧，睇下咧，佢特別地方佢唔係一棵，係成個松樹林嚟嘅。咁而嗰、那個即係隱隱約約見到嗰個咧，就係當時嘅即係佢住嘅地方啦，就係、叫做天守閣。天守閣就係佢嘅意思，就係最高嘅地方。其實你留意一下日本的留低嘅古蹟啊，同埋嗰啲戰國時代嗰啲文化咧，實際上當時嘅日本人係幾有 taste 嘅，真係。嗱，譬如佢著嗰啲衫嗰啲織出嚟嗰啲花紋啊，包括係佢哋嗰啲嘅庭院嘅設計啊，同埋嗰啲建築設計咧，你今日睇翻咧一啲都唔過時。 你唔覺得好有趣咩？喺個市中心嗰度，就偏偏有一個咁樣嘅公園。如果香港產咗咧，係咪？ 香港產剩得翻嗰個城頭咯，佢就唔會將呢、這個即係成個即係當時高松城嘅最大嘅特色嘅嗰啲松樹啊，將佢咧即係我諗呢啲當然係之後種植㗎啦，其實係。但係咧，你諗下，即係佢成個景觀咧，你一入咗嚟咧，其實出邊係大馬路啊、高樓大廈嚟㗎嘛。但係你一入咗嚟呢度咧，你係完全覺得另外一個世界咁。而家咧，我哋就嚟到呢個高松市咧，一個相當之出名嘅一個日式嘅庭園啊，就係叫做立公園。佢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呢度嘅松樹。咁咧嗱，其中一種咧就係叫做呢個寒龜松。點解咧？就嗱，大家睇下我哋前面咧，嗰個小山丘咧就係咧一隻龜嘅背脊。咁然後咧上邊咧就係當然係花好多心機。去栽種嘅松樹咧，就係、好似呢個仙鶴啊，喺個龜嘅背脊上邊起舞，所以就叫做呢個寒龜松。你知唔知呢度公園裏邊有幾多棵松樹？ 1600 棵松樹，不少嘅松樹嘅年齡，你知唔知幾年 ？over 300年。 係啦，即係話咧，佢由以前嘅呢個墳主開始咧，就係佢哋嘅私家庭院嚟嘅，咁咧就唔係開唔係對外開放。咁藩主喺度做咩咧？就喺度上松樹啦。咁但係點解叫做綠林公園咧？原來以前唔係種松樹嘅，係 種呢個栗子樹。咁但係因為咧擴建呢個公園嗰陣時咧，個繁主咧就唔中意，就覺得應該要斬曬個栗子樹，所以咧成個公園而家咧雖然叫綠林公園，但係咧真正嘅栗子樹得三棵，其他咧就係遍佈曬種曬呢個繁主最喜歡嘅就係呢個松樹。咁但係我哋一路行咧，其實大家可以欣賞得到嘅，其實係唔同各種各樣唔同形態嘅松樹都有。咁所以咧，佢係日本嘅即係三大名園咧，就唔包括綠林公園啦。但係好多人咧就覺得咧，其實綠林公園嘅嗰個由江户時代嗰種風格嘅庭園咧，係比日本三大名園咧係更加有特色嘅。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令到佢好出名嘅咧，主要就因為日本嘅皇室成員啦，同埋咧英國嘅皇室成員咧都曾經嚟咗呢一度，就去種樹。咁啊，成個地方裏邊咧就有五個湖啦，就過百座咧呢啲假山。咁如果你稍微望下公園嘅環境咧，即係係都幾不可思議，即係靚得好緊要啊！ 啲松樹嘅形態特別係咁，你只要望一個圈，你就睇到唔同嘅松樹喺度。 咁如果講起嘅公園咧，其實喺開始嘅時候咧，已經喺十六世紀嘅夏巡啊個時間咧，呢、這個地方就開始即係已經有啦。咁隨住即係時間改變啦，咁佢就即係不斷去修飾，同埋咧就將個公園咧逐步咁去 一路一路每一代每一代咁樣去種植啲樹、修剪啲樹咁樣，係積累咗幾百年。而家最少有而家見到嘅差唔多有四百年嘅啲歷史啊，嗰啲樹啊。 咁佢講啊，佢話咧，如果喺1600棵松樹裏邊咧，係超過1000棵咧，係要由呢個專人啊去修剪啊，即係然之後佢先至可以維護到。那個形態啦， 在我前面呢就是呢世界上面呢獨一無二呢在這個公園裏面的一種松樹，它的日文呢就是叫做 Hakomatsu Pine Tree， 就是呢中文是雙一個木雙的雙叫雙松。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呢原來呢你看過英文名字就知道了，它就叫做 Box Shaped Pines， 就是說它的樹葉那個的樹冠那個形狀咧，係一個正方形的木箱咁樣嘅，咁所以咧就係咧係攞嚟做呢個園林景觀咧，係有一個嘅即係特別嘅效果出嚟，唔係人工修剪嘅，咁所以咧就係叫做咧雙松啊。嗱，呢度咧就係日式庭院裏邊嘅其中一個特色係咩咧？大家留意一下，就係咧佢會將嗰個橋咧嘅橋身咧。是由成紅色橙紅色的，咁咧就上邊咧就一個銅嘅手柄啦，咁樣咁嗱呢種咁嘅橋嘅特色嘅風格咧，就係咩咧？就係咧師承自咧中國唐朝嘅庭園嘅特色。咁而用紅色嘅橋嘅目的係咩咧？就係喺綠色嘅環境裏邊咧，喺綠色嘅環境裏邊咧，大家就可以咧突出到嗰個橋嗰個位置。咁咧喺個高地一望落去咧，就見到嗰個橋啦。咁呢個咧就係叫做一個聚焦嘅方法。咁而我哋見到路邊呢度咧，就亦都係咧種植咗一排一排嘅雙松喺度嘅。嗱，大家睇下我哋前邊咧，就係叫做夫婦松，係兩棵咧，一棵雌性，一棵雄性，兩棵唔同嘅松樹咧，大家生埋一齊，所以就叫做夫婦松啦。嗱，喺我左手邊嘅咧，就係叫做赤松。紅色的松樹，咁咧就一般被視為咧就係雌性嘅。咁但係大家睇到個樹幹咧，你就知道個分別嘅啦。就係、是、赤松咧，嗰、那個樹幹咧係帶紅色嘅。其實隔離呢棵咧就係、是、被視為咧男性嘅，就叫做黑松。黑松嗰個樹幹咧就同呢個赤松咧，除咗個顏色分別之外，你睇個樹冠咧亦都係唔同嘅。呢、這個赤松咧個樹葉個針葉係比較少啊。如果個樹冠係大啲，因為兩棵生埋一齊咧，所以咧就叫做夫婦松啦。嗱，佢點樣令到嗰棵樹嗰個啲樹枝生出嚟咧？嗱，大家睇到打橫嗰枝咧木咧，你就知道啦。佢就係控制住向住一個造型進發嘅，其實係人工造景嚟嘅呢啲係。但係日本嘅庭院嘅特色係咩咧？佢就係人工化得嚟咧，俾你睇到佢係好自然嘅感覺。呢個就係日本嘅美學裏邊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概念啦。我哋而家去到咧就係呢個日暮亭咧，就係咧以前啊松本繁主咧 的其中一個茶室嚟嘅，呢、這個就係打水的水井啦。日式的茶室咧，好多時大家以為一定好像中國的茶室咁樣金碧輝煌，但係日本的茶道咧，其實咧佢係追求一種叫做茶席 wabi shabi 嘅感覺，就係咧 wabi shabi 即係講咧物質經過自然的時間流逝之後所磨蝕嗰種嘅感覺，所以咧佢一般上咧都係會比較古朴。咁而茶室咧裏邊你見到嗰個空間亦都好細，但係你以為咁樣就唔等於奢華咩？其實唔係，我話俾大家聽，我對面嗰個瀑布係咩咧？係一個人工作出嚟嘅瀑布，喺江户時代攞嚟咩啊？攞嚟 please 嗰個藩主，當個藩主喺個茶室嗰度飲緊茶嗰陣時咧，佢就可以聽見呢個瀑布嘅流水聲，同埋咩咧？一望出去睇到呢個瀑布，包括呢個河道，包括呢度所有種植嘅樹木，其實全部都係一個 design 嚟嘅，其實。 嚟到依度咧，你一個感覺好唔同，同香港嘅係乜嘢咧？除咗依塊好靚嘅地，頭先我哋已經講過，哇！如果喺香港咧，好可能咧就已經俾地產商咧垂涎欲滴咁預備想攞翻。咁但係嚟到依度之後，你嘅感覺係咩咧？除咗你可以坐喺依個草地嗰度，跟住香港就絕對唔可以啦。第二就係隨意咧都會見到有人咧可以喺公園嘅長凳裏邊打橫瞓喺度啦。而香港嘅長凳咧係中間會有一格格嗰啲嘢咧。規定你點樣坐啦，甚至咧就係喺依度咧，我哋可以見到動物啦。你唔會見到周圍都拉咗 banner， 就係話俾大家聽，唔准帶狗入嚟，唔准踩單車，唔好喺度跑，唔好喺度玩踢波，唔准坐草地。嗰啲唔准咧係一箩箩，但係依一度咧你係完全見唔到。咁我諗依度係一個好唔同嘅文化嚟嘅。當每一樣嘢啲人都要話俾你聽應做唔應做嘅時候，你開始會質疑其實究竟政府對國民佢希望做一樣乜嘢咧？係話俾你聽每一樣要咁做啊，抑或其實大家係有一個自律性嘅咧？我哋咧而家咧就已經去到依個谷月亭嘅地方。話説咧，依度嘅藩主啊，就係想有依個湖咧，當個月亮影落嚟嘅時候咧，你咧係可以咧攞隻手。將在水裏面淘起一些水，而月亮反照在你的手裏面的時候，就等於月亮在你的手裏面。如果你自己可以聯想一下，雖然我們現在是早上，但如果你自己聯想一下，在夜晚黑的時候月亮倒影在水裏面是多漂亮呢？至於在我背後那個就叫做谷月亭，但是大家可以在這裡喝茶。你來到這裡 你感受得到，其實不單止是即係一般不斷消費又消費，而係你感受得到依個地方。就算你話我唔入去個茶館裏邊，就算我坐喺度自己拎一壺茶咧，你會覺得係好享受嘅，因為唔係單單話啊，我又要入去茶館度消費。就算完全唔消費，你喺度行下，你都有一種好放鬆、好安寧嗰個感覺。 我哋即係去咗田路上面最重要嘅寺院，最珍惜嘅咧就係你會見到好多同行嘅人，即係喺第一個寺院出現過，跟住你喺第二個又撞到佢，跟住喺第三又會撞到佢，跟住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又會再見翻嗰啲人。咁有啲人傾偈啦，有啲人甚至唔認識，但係會認得。所以我覺得喺旅行。如果有同路人一起咧，我覺得嗰個感覺啊係好温暖嘅。但路途上邊咧，我哋就遇到澳洲人啦、加拿大人啦，亦都遇到台灣人啦。但係就我哋遇唔到香港人。我自己都好希望咧有咁嘅機會咧，係同自己香港嘅一啲嘅朋友一起所謂同行啊，係行呢個四國嘅遍路。我覺得在一個旅程裏面，不是說大家一起去玩那麼簡單，而是每一個人都希望在一個旅程裏面去重新去發現自己，和去思考什麼叫做同路人。 Thank you.